严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 北京时间20:2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开场啊，给大家带来熟悉的汪峰的飞得更高哈，是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小环节，科学史上的今天啊，我们要来说跟飞行有关的事情。今天呢是2015年9月21号星期一，科学史上的今天，让我们退回到106年前。在106年前的今天，1909年的9月21号，我国飞机设计师冯如第一次试飞成功了。冯如呢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原名冯九如，是广东恩平人，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啊，他就特别喜欢制作风筝还有汽车啊这样的小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在他12岁的时候呢，跟随父亲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谋生。他在美国目睹了那里先进的工艺啊，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那改变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必须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于是呢，他就在白天当这个勤杂工，晚上呢要读机械学，苦心的钻研很多很多年。他非常了不起，精通36种机械原理，还发明了抽水机、打桩机啊，也制作成了这个性能非常优良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小小的成就并没有阻止他前进的脚步。那在1903年，当冯如得知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之后呢，他也决心要依靠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他得到了当地华侨的赞助，在1907年的时候呢，他在旧金山以东的奥克兰设立了飞机制造厂。1909年正式成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冯如任总工程师。这个公司呢，在当年就投入开始制造飞机了。到了1909年的9月21号，也就是106年前的今天哈，那冯如呢是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在奥克兰附近一个圆形的山丘旁进行了第一次试飞，并且获得了成功。 再往后推移，时间到了1911年的二月，冯如呢是谢绝了美国多方的聘任，带着助手和两架飞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冯如被广东革命军政府委任为这个飞行队长。在1912年8月25号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冯如在广州雁塘飞行表演当中不幸失事牺牲了。他被追授为陆军少将，遗体呢就安葬在了黄花岗，并且立碑纪念。他也被尊为中国首创飞行大家。所以106年前的今天，9月21号，大家记住，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冯如是首次试飞成功了。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今天照亮新闻深处的另一个科技话题。近日，重庆女作家杜红冷冻大脑，等待50年后起死回生的新闻，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据媒体报道，杜红在生前做出冷冻大脑等待重生的决定，原因之一就是受到科幻作品《三体》的启发。在这部科幻小说中也描述过这种冷冻手术，女作家杜红的案例就是科幻小说故事的现实版。冷冻大脑具体怎么操作？未来又可能通过什么方式让它复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冷冻的希望。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燕。刚才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的希望啊，也听得出来这首歌是父母唱给孩子的。我们说在父母眼中呢，孩子就是生命的延续，是未来的希望。但是其实反过来讲，有的时候在孩子的眼中，父母的存在也是自己的一种希望和寄托。这个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重庆女作家杜红冷冻大脑，等待50年后起死回生的新闻，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我也看到这个背景的介绍哈，其实是因为这个杜红女士她的女儿张思瑶是非常希望能够挽留住母亲的这个生命哈，所以跟母亲商量以后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冷冻大脑。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好好说说这个新闻。在一开始呢，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哈。杜红呢是重庆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今年的5月30号，她因为胰腺癌去世了，但是呢，她却拥有了一个编号 A2833，这是她在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一个编号，她也成为这里的第138位冷冻人。她是这个基金会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体冷冻机构之一。杜红呢，他们一家人商量了，是选择了花费约75万元人民币来进行一个大脑的冷冻。其实这也是一种等待，等待一个机会，等待未来的某一天，通过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可以将它再度唤醒，能够让母女重逢哈。虽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大家的看法不一，但是今天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种过程，这个手术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那冷冻的希望到底有多大？我们未来的科学技术又是否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期望？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朝阳医院肝胆科李先亮博士，欢迎李博士，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来到这个北京广播电台。 欢迎再度做客我们的节目。 就是， 给大家再补充介绍一下哈，李博士呢，他是毕业于咱们中国医科大学，而且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李先亮是被授予了器官移植协会在 那一年也是第一年，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获得奖学金的。2008年的时候，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欧洲器官移植协会上，在年会上也是被授予了奖学金，也是那一年唯一一个哈。所以您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应该是还是时间也很长，然后这个积累的也很多。所以今天跟我们来说说关于杜虹冷冻大脑的事情哈。刚才在新闻当中提到了这个杜虹女士，她是作家，而且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身份啊，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科幻小说《三体》哈，他也是这个其中的这个应该是监审吧，是不是？对，监审人员。那他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而且呢，在背景当中介绍，胰腺癌被誉为癌症之王。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就是剥夺他生命的这个疾病啊，这个胰腺癌它为什么被誉为癌症之王？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跟我的一些工作背景啊很相关。我做了很多年医生，一直在搞这个肝胆胰腺的肿瘤，同时也在搞器官移植，所以是跟我的专业我觉得特别感兴趣，我也很关注这个新闻。胰腺癌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肿瘤，现在我们对肿瘤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治疗手段，但是面临胰腺癌的时候，我们不管国内外，不管各个医疗中心，所有的医学大家面对它几乎束手无策。 几乎束手无策。 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在临床上大众病例的统计，有80%的病人诊断是胰腺癌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那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就在半年到一年之内。 是我们说癌症，我们有两个评判标准：发病率和死亡率。 对。 所以死亡率也就是说，胰腺癌是非常高。 非常高，即使我们剩下有20%的人有手术的治疗机会。这20%的人里，其实也只有20%能够活到5年以上，甚至更低。所以这个胰腺癌来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在各大中心上一起去协同治疗，但是长期存活的病人寥寥无几。所以我们是很头疼，我们仍认为他是癌症之王。如果能把他攻克了，其他的肿瘤，我觉得我们都会很有信心的去战胜。 哎，所以说到这个杜虹女士也是，她是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在医院做全面体检，报告显示是一切正常，但是10个月之后，她就是在去年哈10月，她因为胃痛，就感觉胃痛，然后去重庆一家医院检查，结果彩超显示是胰腺占位，就为什么会有胃痛的感觉？ 对，因为胰腺这个位置啊长得很特殊，它那某腹部里呢正好在胃的后方，非常隐蔽。所以他得病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上没有特殊的感觉。当他影响到胃，影响到周围的神经和其他器官的时候，你才发现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就是胃痛啊、上腹痛啊、上腹的不舒服啊，或者常规的体检发现哇，肿瘤已经很晚期。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早期诊断、早期检查的肿瘤。 所以当时被确诊之后就已经是胰腺癌3期了。 对。 从去年10月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就是也就7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所以杜虹女士就是在今年5月份去世了，但是她却非常大胆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冷冻她的大脑，而且是花费了75万元人民币来做这个冷冻手术。刚才也说到了，她是寻求这个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一个帮助啊。首先，既然刚才李老师也说您关注这个新闻了， 对， 我也看到这个背景介绍整个过程的时候特别复杂，也有很多相对专业一点的这个描述，但是我想请您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整个的这样一个来自美国的医生是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可以在杜虹女士弥留之际可以帮助她去达到一个想要未来复活的一个先期条件呢？ 其实啊，现在在整个这个全人类这个研究中，冷冻尸体也好，冷冻器官也好，其实非常难度大的， 难度很大。 我们冷冻可以成功，但是将来能不能复苏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们先来说冷冻这个 话。对，所以当我们想做冷冻的时候，肯定为将来复苏要有足够的考虑。所以在技术上我们做一些预防。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所了解的常见的冷冻最不好的或者最致命的一个原因，是导致我们体内的一些血液或者是水分在冷冻的过程中形成冰晶。这些冰晶呢，我们就知道水和冰后以后呢，体积会增大。会把细胞给吃破胀破。如果细胞都破坏掉了，我们人体就不复存在。所以我们冷冻的第一步要防止冰晶的形成，那就是把水给替代掉。所以在他这个技术里呢，他就用一个自己有独特配方的灌注液，通过躯体的灌注把这水完全从体内给移出去。那么体内完全充满了这种灌注液，这种灌注液能够保证在 你负零下196度的时候，不形成冰晶，不吃破细胞，保证细胞完整。 嗯， 这是一个第一步。 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内的水分还有我们的血液，一旦在低温环境之下，它肯定会结成冰晶，但是这个的话一膨胀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细胞，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实现把细胞完好的保存了， 再复苏的可能就没有 啊。所以第一步先要把， 也是一个门槛。 那用什么东西往里灌注呢？ 其实它这个配方可能每个公司或者是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可能最简单的医用的甘油，这是很多必备的，还有一些低温的关于细胞或组织方面的冷藏剂，这些也是必备的。他们会降低这些灌注液体的这个熔点，这样的话呢，这样它在很低的温度下，它不结冰或者结成冰以后没有形成冰晶。 嗯， 所以但是这个秘方的话还是商业秘密， 嗯， 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去了解到， 是我们不能得到完整的秘方哈，这个具体的细节是不得而知的，但总之呢是要用这种灌注液，然后去保持它这个内部不伤害细胞，然后把这个液体给它弄出去，是 至少我们形态上是要完整的，是要没受破坏的。 那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呢？ 其实第二步以后呢，就是一个逐步降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你一下子冷冻到零下196度。这个降温的过程不匀速不均匀的话，可能有的地方冻到了，有的地方没有冻到，不一致，这也会造成这种器官或者肢体的损伤。 还要平均缓慢的降温， 缓慢的降温，像它这过程中可能花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慢慢的低，像身体的温度从正常一点点的降到零下。 嗯，然后时间是花了，整个灌流的过程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呢是这，因为杜红女士是要求是保留头部嘛，所以遗体的头部是被分离保存在了零下196度的液氮环境当中。其实液氮现在其实一般老百姓也都不是特别陌生了哈，它通常我们比如说这个保存一些咱们的器官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很正常， 冷冻的。 常见的我们最多的保存细胞嘛，保存卵子啊、精子啊，保存其他的这种科研细胞啊，都是在液氮里，这么已知最冷的温度嘛。 嗯， 那这个环境下细胞停止活动，所以但是它能够保持它的生命。 嗯，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哈，这个杜红遗体的这个处理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呢是在受损很小的情况下被保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时，我在想怎么来评判它的受损程度，什么叫受损很小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受损。 所以我觉得您问的问题呢就很专业，因为所谓的受损，这个损伤是有很多概念的。 嗯， 那么我觉得最初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大家能够容易接受的概念，是在物理上，肢体的形态上，器官的完整性上，或细胞膜的完整性上，有没有损伤。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没有损伤，其实第一步应该算是很成功的。 嗯， 那第二步的损伤就是器官的功能，细胞的功能有没有受损伤。我觉得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难以评判，所以这个呢只能把这答案留给未来，50年之后我们才得知，当它复苏以后到底有多大的功能性的损伤。 哎，所以现在肉眼看不到，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评判，只能交给未来， 对， 给一个答案了哈。所以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有人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哈，说新闻当中提到的是杜红女士心脏这个停跳之后，所谓法律意义上的死亡之后，然后进行的这些操作。有人说这个器官呢，其实如果要保存，应该是在就是整个机体还没有真正死亡的这个情况下再去保存。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界定它这个死亡？因为有一些医生说，这个人的死亡它并非是一个瞬间的过程，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其实现在对于死亡的定义啊，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一种概念。 嗯， 比如说在西方国家现在推行脑死亡的标准，那么就当病人脑干的一些生命活动消失以后，他病人认为他已经死亡了，其实他是开始呼吸和心跳的。那在我们大陆呢，我们是推行心脏死亡的标准，那么心脏死亡以后，病人心脏没有跳动了，我们认为病人死亡。但是这些年呢，因为我们做器官移植，在我们国内也在逐渐推行脑死亡的一些标准，那么把这个呢，把死亡的概念在临床上往前移，其实我们目的是为抢救更多人的性命。 嗯， 但是在这个杜红这个病例里呢，我觉得他这个死亡标准首先是按心脏死亡来判定的。 嗯， 那心脏死亡意味着心跳停止跳动， 就是我们在这个看到的这个心脏那条线啊变成平的， 心脏上 啊， 他的心跳的波动从原先的一个规律波动中变成一条直线了。 嗯，那如果这样的一条直线出现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器官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出现那种一条直线的时候，心脏没有跳动，所有的器官停止关注，得不到养分， 得不到氧气，得不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其实在这个阶段，器官的损伤已经开始，甚至在这之前，我们存在低血压或者其他这种循环不稳定的时候，器官损伤已经开始。 嗯，之前就可能开始损伤了。 对对对，可能心肺啊，或者一些敏感的肝脏等等其他的器官损伤，甚至都有一部分不可逆的。 嗯， 所以在一个常温环境下，这种器官损伤，如果心跳停止超过半个小时，这个器官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 哎，我们刚才呢是跟着李老师哈一起来了解了一下，在今年5月30号下午的时候，咱们这个杜红女士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目前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大脑包，就是头部啊被保存在这个零下196度的液氮的环境当中，而且说到它是依靠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机构，其实这是一家是美国的一家专门从事人体冰冻研究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它是成立于1972年的。当时呢，这个机构给杜红女士提供了两种方案，冷冻方案，一个是说让她冷冻全身，一个是头部冷冻，花费呢前者大概是200万人民币左右，那后者呢是75万人民币左右。而且据统计，好像求助于这家机构的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全世界范围而言，大部分人会选择这个冷冻头部，就为什么大家会做后面的这个选择？ 其实这个呢，我们在这里只能是揣测。 嗯。 但就从杜红女士这个个例来看呢，首先她的脏器本身，她因为她有胰腺的肿瘤是存在问题的，那么这个脏器不健康，她要冷冻下来和不冷冻下来没有意义，对她来说，她治病的原因在这里。 嗯。 所以她把这个根本的致死的原因去除。另一个呢，我想，如果说一道人复活的问题，其实是有个伦理的概念，就是我们的意识主体在哪里？ 嗯， 只在我们的头部，所以我把我的意识主体保存掉了，那么将来有一个新的躯体的话，可能我是有个再生。 我们所谓的意识主体，就是我最重要的这个记忆啦，然后我的这个意识啊、思想啊，都在我们的大脑里。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对一个人最宝贵的知识、财富、所有的东西， 嗯， 可能全在大脑里。 嗯， 所以大脑留下来了，可能一个人就认为着他本身还会再存在。 哎，而且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还是200万和75万，可能还是后者， 还是有区别。 对， 好像我看过一些报道，他们在这个案例里也考虑到了经济的因素。 嗯，所以刚才我们也跟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具体的冷冻大脑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有人问了，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钱就白花了？有没有将来在50年以后复苏的可能？如果想实现的话，又有可能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另外，除去了冷冻器官而言，我们说目前哈，在这个全球范围而言，这个器官冷冻技术目前的研究水平又是一个什么样？在一小段我们的片花过后，继续来探讨一下。近日，重庆女作家杜红冷冻大脑，等待50年后起死回生的新闻，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据媒体报道，杜红在生前做出冷冻大脑等待重生的决定，原因之一就是受到科幻作品《三体》的启发。在这部科幻小说中也描述过这种冷冻手术，女作家杜红的案例就是科幻小说故事的现实版。冷冻大脑具体怎么操作？未来又可能通过什么方式让它复活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冷冻的希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冷冻的希望。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朝阳医院的李先亮博士。刚才呢，李博士给我们从他的研究领域哈，分析了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新闻当中，就是重庆女作家杜红冷冻大脑的这样一个新闻，给我们具体介绍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另外呢，也说到哈，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他提供的两种冷冻方案，为什么选择了后者。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把这个话题放大一下，就是虽然说冷冻大脑也好，冷冻整个身体也好，期待未来复活，这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一个问卷，对吧？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从全球范围来说，这个器官冷冻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水平？今天说到的这个新闻和通常我们以前比如说大家也听到的这种这个器官移植啊，咱也说了什么爱心接力，比如说从某某医院某某地的某某医院啊，这个器官运送到这个几千里之外的某某地啊，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别？那接下来要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了。 这又是问到一个临床上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非常好玩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五十年之前我们甚至刚开始有气管移植。说在那个阶段呢，我们没有很好的冷冻甚至冷藏的技术， 就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可想象说50年之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到今天往回看，那个时候是很低级很原始，但是50年后我们实现了很好的器官的冷藏保存运输甚至复活它的功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今天重要的脏器器官移植能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 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冷藏这个层面上，对于器官比如说肝脏我们可以保存24小时， 24小时 肾脏甚至可以更长一些时间，但是不论是什么样时间，甚至有一些更好的机器持续关注的话，可以达到1天到2天，这种情况下在现在的交通技术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肝脏任何一个器官可以在指定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去挽救人的性命。所以这就把这种器官移植变成一个挽救终末期人性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医疗手段，就给推动发展起来。但是这种冷冻层面呢，其实最早的冷冻技术是在细胞，我们现在包括在实验中很多人要冷冻细胞，包括临床上有些冷冻卵子啊冷冻精子啊，为了将来可能有再受孕或再继续应用的可能。 细胞冷冻现在已经成熟了是吧，已经有临床上的可能应用 了。对，这些是临床上相当成熟的一些技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冷冻细胞以后也会有一定的复苏率，就是说有一些细胞在冷冻过程中失掉它的功能，复苏的时候它是失败的。那么还有一些单位中心呢，可能研究冷冻这种组织，这也是可以成功的。 比如说什么样类型的？ 比如说耳朵呀、气管啊，甚至个别有一些冷冻那种胆道啊，一些复杂的组织都有可能会成功。 那冷冻组织要比冷冻细胞更难？ 当然是更难。 但 是在这基础上说冷冻器官的话，那么在我专业了解的范围内，可能在人体上没有成功的先例。 就是没有复苏成功应用， 没有复苏成功的先例。我们冷冻可以成功，但这个成功的判断还是留给未来。 是， 所以在这50年中，我想现在科技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发展，难以想象50年后我们到达什么水平。可能在那个阶段我们头部的移植已经成功了，器官的复苏技术或者器官更高级的一些知识的技术也成功了，那么复活可能也不是一个梦想。 对，所以也有相关的一些科学人员说这个冷冻人体啊，在科学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后解冻，然后再让它所谓的成功的复苏啊，可能目前来看是一种希望。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叫冷冻的希望，我们冻的是一个希望，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结果。那刚才说到冷冻和冷藏，这个其实我们要再通俗一点，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冰箱是吧，上面是冷藏室，下面是冷冻室，只不过温度肯定是跟冰箱不一样。那我们器官冷藏一般要什么样的温度合适？ 其实器官冷藏也我们常用的0到10度，在冰水混合物里去保存这个器官。在这个情况下呢，器官的代谢需要的这个能量还有其他的一些养分很少，但它还是维持着自己的活性， 就是代谢变慢了，但它还是在动， 变低了，但是活性还是很好。所以当我给它足够的营养恢复到正常温度的时候，它就发挥工作了。所以我们所谓的冷藏都是在冰水混合物里，在0到4度之间，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概念。 但是为什么不同的这个脏器它可能这个时间长短会不一样呢？ 因为谈到冷藏呢，其实就涉及到细胞这种所谓代谢，这代谢里需要能量营养，需要氧气，需要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每个组织所不同的细胞对这些冷冻冷藏过程中它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肝脏细胞对这种缺血缺氧是非常敏感的，一段时间之内它就不可逆的损伤，而其他肾脏和其他器官可能对这个就不是那么特别敏感，就可以维持长时间。所以器官会有特异性的。 器官有特异性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 对， 所以也决定了它的冷藏时间不一样。 对， 但是呢从50年前我们从最初级的粗略的这种最粗略的这种手段，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成功的移植我们一些重要的这个器官。所以这个科学的发展也许在我们现在所想象不到的范围之内，未来有可能真的会给我们一个所谓的在科学上面的一个惊喜啊。 这种可能性绝对会存在。 对，所以我再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其实之前杜红女士也说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源于她之前编审的这个 获得了雨果奖的大热的科幻小说《三体》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读过这本小说。其实，在小说当中呢，这个名字叫做云天明的角色呢，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片段描述，就是取出大脑后，通过冰冻技术保存，最终通过三体人的克隆技术成功复活了。这个场景描述的非常的细致哈，当然它是科幻小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们反言之，再来说说，既然冷冻的目的是期望它未来复活，那我们现在冷冻的宗旨，还有包括我们操作起来的这种指向性的东西，都是希望尽可能的减少损伤，以便于将来能够复活。但是现在就目前我们的视角来看哈，冷冻大脑期待复活，它的难度到底有多大？难度又这个重点难点又在哪儿？ 其实啊，像说冷冻大脑在复活，这个难度极其高。那么让我们老话，难于上青天。 难于上青天哈， 但是呢，我们100年前不可以想，现在我们经常上天，坐飞机、坐火箭，把卫星发射到月球去，发射太空里，所以以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都能够实现。所以这大脑复苏这一块，其实在目前的科技来看，想攻克它，有太多太多的地方我们要去征服，有很多未知的答案我们需要去了解。但是这个过程留给未来的话，很可能都会实现。所以难度很大，但是机会会存在。 有难度，但是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机遇和挑战都有。但是说到这个难度，是不是说最重点的难点？因为我们说人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这个机体，对吧？我们有那么多的神经，还有包括我们的细胞，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脊髓等等连接，而且大脑的这种中枢控制系统又那么的复杂，就是说如果将来即便说它这个神经组织恢复了活性，能不能成功的到一个身体当中继续工作，是不是也是要攻克的一个难点？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器官移植开展的很多，那么除了大脑以外，很多器官我们都可以移植。那么近期也听说在国内我们有些中心要跟国外的专家联合来做进行那种大脑移植的手术。 对，今天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还说，可能下个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换头手术。 对，爆炸性的新闻。其实在现在呢，我觉得在血管啊其他这方面连接不是问题，最主要一个问题是神经。 神经 如何让你的头部的神经和你脊髓的神经能够连接在一起，迅速的生长，把这个神经反射传下去。其实我觉得在目前学术界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可能达到大脑重活，但是你可能是一个神经没有完全反射的一个状态，这种可能性会存在。但是我觉得按现在这种科技的进步，可能50年之后，这个可能已经不是技术的难题了。所以对一个大脑复活，我觉得更关键的不是技术，是你如何把你的思维、意识、灵魂或者更深层次层面的东西能够传承保存下来，这样你才能够复苏以后认识到这是我，而不是一个别人的一个大脑。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答案，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的方向。 对，有的人可能会说了，你看只留一个大脑，那身体会怎么办啊？也有人会想象说，哎，我们是不是通过现在非常火的这些 3D 打印技术，将来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也做哈，它通过这种这个扫描，全方位扫描，可以把你的数据哈非常细致的输入到电脑当中，然后通过 3D 打印机可以打印出来。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所谓的躯体，你里面的这个基因啦、细胞啦、神经啦，这些都是无法去操作的哈。所以目前来看好像是还是没有答案，对吧？ 对，我觉得从目前的技术解释未来的可能，这个本身就不太现实，也不科学。所以我们想鼓励任何的这种幻想、空想、梦想，而且鼓励任何在这种领域里可以去实践、去前行的人。包括在美国这个基金会，包括杜红女士，她都是把一个我们目前技术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她先去实践，先去闯，那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从她身上去激动或者带动一些一系列的研究，有可能这样的就会形成很多的突破。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对 吧，总得有 意义上要鼓励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推动我们的技术不断的向前发展。 对对， 其实作为三体的作者哈，这个刘慈欣他也说这个写科幻小说的科幻逻辑哈，跟我们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逻辑它是两回事儿啊。他认为这个冷冻手术未来能不能将人复活，其实也存在着巨大的这个技术障碍，这是他个人的观点。但是他却对杜红女士的选择也是充满了敬意啊，所以我们说看待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也有人说这个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的自然规律哈，我们要学着去面对它和接受它，即便在亲人朋友离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舍和有伤心，但是从科学 这个进步的角度呢，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其实它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哈。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想让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了解到目前我们对于脏器的冷藏冷冻技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未来50年之后又能发展成什么样，只有交给时间去说话。今天很高兴跟我们的李先亮老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谢谢您。 好，谢谢。 嗯，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